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东风二三级，平原地区最低气温17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6，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西城区向公众报告工作，5年来民生领域投入1370亿元。十一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国家发改委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运输的倾斜力度。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公布一批节假日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记者从西城区举办的向社会公众报告工作会上了解到，5年来西城区民生领域累计投入1370亿元，新增学前教育学位1.06万个，义务教育学位4.88万个，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高。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张玉。张玉你好。 你好，主持人。 西城区今天向社会公众报告工作有哪些亮点呢？ 现在这个报告工作的这个会议呢还在进行当中啊。西城区的区长孙硕呢是以奋进新征程、共谋新发展为主题呢，向社会各界代表呢做了报告，并且呢与几位副区长呢一起呢与各界代表呢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据了解呢，5年来啊，西城区首都功能显著增强，以冻批为代表的区域性的批发市场呢是全都疏解了，那么累计疏解面积是178万平方米，转型为金科新区，成为呢全市腾笼换鸟的典范。累计拆除违法建设是76.6万平方米。再有呢就是下绣花功夫治理背街小巷，483条背街小巷呢是通过市级验收，胡同里的居民生活呢是更加舒心了。公园的绿地500米的服务半径覆盖率达到97.18%。另外呢，5年来呢，西城区经济高质量的发展是迈上新台阶。2015年呢，西城区的地区生产总值是3553亿元，2020年呢是实现了5061亿元，人均劳动生产力呢是全市最高，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6.3万美元，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另外呢，就是西城区的民生福祉大幅提升，民生领域的累计投入是1370亿元，那么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年均增长6.9%，新增幼儿园7所，学前教育学位是1.06万个，义务教育学位是4.88万个，完善了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成的体育场地呢是1146个，人均预期的寿命是提升到了84.25岁。针对呢电动自行车电池这种充电和非线充电的火灾隐患问题呢，西城区的区长孙硕也表示，将开展的消防安全检查和宣传引导，统筹推进的充电设施的建设。今年呢预计新安装9900个点位，一些呢小区的自行车的停车棚现在已经安装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柜和充电桩。那么据了解呢，今年是西城区连续第5年举办的政府向公众报告的活动。那么今年来呢，为了扩大公众的参与，强化呢政务公开，先后建立了公众代表列席区政府常务会、区政府常务会议、微博直播，再有呢就是政府开放日等制度，更好的倾听群众的呼声，解决呢群众困难，帮助政府呢改进工作，提高呢服务水平。主持人， 好的，感谢张玉的报道，谢谢，再见， 再见。 市金融监管局与人民银行银管部、北京银保监局、北京证监局及怀柔区政府昨天联合举办了金融领域两区建设新闻发布会，公布了金融领域两区建设1周年亮眼的年报。一年来，北京金融领域以钉钉子精神狠抓落实，用1年时间完成了3到5年期83%的任务，跑出了北京金融业的加速度。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自从去年9月，本市启动实施了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举措以来，首都金融领域两区建设取得快速发展。市金融监管局局长霍学文说， 我们总共102项任务现在已经落地85项，完成了83%，出台配套政策45项， 形成了全国性复制推广创新案例有三个，多个重点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据了解，一年来，首都金融业双向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现代金融体系加快构建，交出了亮眼的年报。一批标志性重磅级机构加速落地，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是首都金融发展史上的里程碑。68家中外金融机构落地北京，包括首家外商独资保险资管公司、首家外商独资货币经纪公司等。另外，一批创新型金融市场平台优化布局，设立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转让试点平台、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北京绿色交易所等金融市场平台，积极探索私募股权、大数据、自愿碳排放等交易模式。一批首创型跨境金融服务和产品率先推出，一批高质量金融科技试点项目落地，北京版监管沙盒发布3批22个项目。再有是一批示范性营商环境政策实施，北京金融法院挂牌成立，为首都金融改革创新提供了司法服务和保障。另外是深化金融业证照分离改革试点，不断提升政务服务实效。在两区建设金融领域工作当中，人民银行银管部牵头的项目实施率超过90%。人民银行银管部副主任刘玉玲说， 其中本外币一体化等10余项任务被列为两区的突破性政策和标志性的项目，在全国首批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试点，便利跨国公司统筹调剂跨境资金，有力支持了北京的总部经济发展。在全国率先开展本外币合一银行结算账户体系试点，有效地降低了企业和银行的运营成本。 北京银保监局在两区建设中注重激发银行保险机构支持两区建设的内生动力，将支持两区建设与自身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北京银保监局一级巡视员吴静春说， 发挥监管引领作用，发布北京金融领域首份全方位支持两区建设的框架性文件。今年的7月份，我们发布了关于2021年北京银行业保险业支持两区建设的通知，这个通知涵盖了5方面13条的内容，全面构建两区建设业务框架体系。 北京证监局同样以两区建设为契机，不断深化辖区资本市场改革，提高辖区资本市场领域双向开放水平，一系列重大首创型政策落地。北京证监局党委书记吴运浩说， 一个是呢，在全国率先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份额的转让试点，第二个是政策呢，是在全国率先推出资本市场领域的国际职业资格的认可机制啊，对吸引境外金融领域的人才呢具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个首创的政策呢，是在全国率先开展资本市场的金融科技的创新试点，首批呢共征集到35家牵头单位60个试点的申报项目。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今天从市交通委了解到，2021年11七天假期，市民中远途出行需求旺盛，省际通道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及铁路车站、机场、热门景点周边道路交通量将明显增长。9月30号为节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晚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情况将比较突出。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对7座及7座以下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预计高速公路日均交通量约为230万辆，峰值将达到246万辆。新闻广播记者靳旭今天从世园公园了解到，国庆假日期间，世园公园推出园内精品展园游线、国际精品展园游线和生态体验研学游线3条主题特色游线，打造集休闲度假、亲子遛娃、健身散心、亲近自然为一体的理想旅游目的地。国内方面，国家发改委今天发布做好发电供热企业质保煤炭中长期合同全覆盖铁路运力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大对发电供热煤炭运输的倾斜力度，各铁路局集团公司要以保障发电供热用煤需求为重点，优先装运发电供热用煤。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今天公布一批节假日生产安全事故典型案例，其中包括湖北十堰堰湖社区集贸市场613燃气爆炸事故、吉林松原104重大道路交通事故、山西太原台带山游乐园冰雕馆101重大火灾事故等。 穿越百年，永葆初心，党史上的今天。 一 1927年9月29号，毛泽东在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进驻江西永新三湾村后，于当晚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这次改编被称为三湾改编，奠定了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1938年9月29号到11月6号，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纪律，正确分析抗日战争形势，规定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进一步巩固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统一全党思想步调，推动各项工作迅速发展。1989年9月29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召开，江泽民发表讲话。2008年9月29号，胡锦涛在北京奥运会残奥会总结表彰大会的讲话上，总结概括了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培育的崇高精神。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关注天气，马上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高级工程师郭建兴。郭工您好。 哎，冰冰你好。 嗯，请介绍一下天气情况。 嗯，今天上午啊，随着气温的升高呢，这个早晨出现的这个轻雾和雾的这个天气啊，就迅速的消失了。9点以后呢，这个能见度都达到了5公里以上，现在更是接近了20公里或以上。这蓝天归来，阳光灿烂。气温是稳步的上升，到12点的时候呢，城六区国家级气象站的气温呢，普遍是25度多到26度多，气温最高的是海淀气象站是26.6度，气温最低的是这个朝阳气象站是25.2度，南郊观雁台12点的气温是25.6度的这个气温啊，它比早晨最低的时候的16.8度，高了8.8度，这个气温上升速度还算是比较快的，预计中午到下午天气以晴为主，光照依然是不错的。气温呢还有1度多的这个上升空间，最高的时候能达到26、27度，和昨天这个24.2度的最高气温比的话，是高那么2到3度。中午前后这个天气总体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今天晚上呢是天气逐渐的转阴，后半夜将出现这个降雨，雨量不大。偏北一些的地区呢，雨量会稍微明显一点。由于地面可能会这个比较湿滑吧，对明天的早高峰的交通啊有不利影响。请大家安排好这个提前出行的这个提前量，避免迟到的情况发生。另外的话，就是明天早晨这个空气湿度很大，因为下了雨了嘛，天气就比较凉了。老人啊、小孩啊，这个外出呢，最好是穿2件衣服，避免着凉感冒。是这样的，冰冰。 嗯，好的，感谢郭工的介绍和提醒啊，谢谢您，再见。 好，再见。 路况信息。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3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4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7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手机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 有宝贝就吃西贝，西贝选用优质精良食材，还原健康营养好味道。 哇，好吃！ 西贝儿童套餐，唤醒孩子对美食的所有想象和热爱。 加油宝贝就吃西贝。 曾经我的家乡听起来很单调，寂静的自然诉说着贫瘠与荒凉，决心走出贫困，乡亲们在修复生态的路上坚定前行。归来筑巢的群鸟中，我听见绿色的生机在萌动。